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你先别哎呀，真的就是在今天直播说内容之前得先问问你，这两天你为什么都穿成这样？ 就是因为有视频直播呀。我为了表示我对咱们今天嘉宾的重视，我从前两天就开始演练了，你知道吗？ 哥，你得多开心！ 刚才路上就说呢，我们说已经我都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熊丽的美女了，终于看见了， 说明他以前不重视你，现在重视你了， 好吧？ 对，以前也很重视，但是呢，发现这个没有什么潜力，但最近呢，我发现，哎呀，我发掘出自己的潜力来了， 不过说明三个问题啊， 三个问题 啊，当然了，就因为你现在穿得很认真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为了让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觉得哎不错啊，做广播的主持人也很认真，对吧？ 对， 这个是一个。第二呢，一定是跟小熊当初在4月1号的时候拉了一个健身减肥群说要看效果啊，因为原来纸包纸裹的他弄得比较认真，那就是怕人说哎呀你胖了什么的，他现在穿成这样了，而且敢于穿裙子挑战自己， 敢露了， 是，那就说明啊有自信了， 是吧？有效果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就尤其原来上学的时候，我都记得一过了5一之后，尤其是女孩，哇太好了，暖和了，我终于可以把漂亮的衣服啊都找出来了。可能哎，你说我说这三点都有道理吗？你不会还说出第四点了吧？ 其实我特别简单，就是所有的衣服只有这件能穿进去。 哥，前面铺垫都结束了。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确实是像花花说的是，春暖花开了，进入夏季了哈。你会发现，哎呀，路上的这个景色都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了。 是， 如果不把自个儿倒腾的漂亮一点，真不好意思出门。 是。 然后我今儿走进直播间那一瞬间，很多人都在说哎你今儿不一样，我就在反思以前自个儿过的是多么的乱七八糟。 不也不能乱七八糟，是邋遢， 还不如乱七八糟。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金交王王海春。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咱们又一次见面了，跟兄弟。 真的，我们有一个这个交友群哈，小胖自打把这个群拉起来之后他就不见了，我估计他可能是羞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他就不再出现了。但是海春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担当起了重任，成为了我们这个群里的主持人，经常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起来还看见海春哥在回答问题。 天哪， 哎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不分时不分点儿，然后海春哥只要一看到问题然后就开始认真的回答。所以在那个群里头最有人气的不是小胖啊，也不是我们的编辑磊磊，是海春。 对我来说确实是，要白天问我问题啊，说实在不一定我能回答，因为我不一定是在开车呢还是在爬山呢，反而晚上我能静下心来能给大家能回答一些问题了，可以。 真好。咱们说今天的主题之前，咱们能先简单说说，比如说听众在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问的问题，是不是今天跟我们的主题也很像呢？ 没错啊，其实是什么呀，大家要么就喜欢自驾，要么喜欢带着家人和孩子出来玩，那可不都非常贴合呀。尤其是在北京周边，相对来说啊，开车我觉得200公里之内基本上都能到，就适合带着家人周末来出行，这距离位置都比较合适嘛。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自驾哈，我们尤其是以北京应该说为中心，辐射开来在200公里以内的可以去的一些地方。当然既然是我们的海春来了，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出行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那包括呢花花也在我也在，大家关于吃饭的问题也可以问，好久都没有回答大家关于美食的问题了，我现在很焦急。 你不是应该现在跟大家说如何吃得更健康吗？ 我今天中午在跟营养师朋友聚会的时候，后来他说哎，你那健身群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个分享结果了吗？我说我们基本上频次是1周1次。分享的主题是第一，大家最近汇报一下情况，然后不出5张照片就开始分享美食。所以我现在 萌生了退群的意思。我觉得这样下去，我连这条裙子也穿不进去了。 还是群主的问题。 我反思，我反思。哎，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是想先分享一个我最近去的比较好玩的地方。 嗯， 不是自驾啊，坐高铁去天目湖溧阳。哎呀，我觉得溧阳很有意思，这个地方 在哪儿？ 溧阳在常州边上，属于江苏，啊，它应该是一个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天目湖可以看三省，所以呢到那儿之后，哎呀，你就首先觉得气候很好，非常的湿润，虽然呢有点热，但是它比较湿润，比较舒服。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天目湖宾馆，特别推荐带着孩子去的家庭一定要住它的二楼，不要住它的五楼湖景房。虽然价格高，但是不如二楼好。为什么？二楼有好几间房是带庭院的，并且它那四间房的庭院是连在一起的， 几家子可以一块了。 对，还有个亭子，有石桌石凳，还做的那个叫做远景哈。所以在那儿呢就特别舒服，你三四家在一起，那个庭院特别大，就是你们自个儿的，晚上在那玩啊，喝喝茶都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从他那儿出去之后，对面走路大约3分钟的时间，就是非常有名的天目湖的，应该叫做山水园，就里头是一个大公园，它是把岛都给串起来，你可以坐游船呐、啊，坐什么快艇啊，然后里头有孩子玩的，你要住上两三天，每天老人进去溜溜弯都挺好的，特别大里面。然后在那附近还有一个叫做南山竹海，但是拍着胸脯说，我其实特别不建议大家节假日周末的时候去南山竹海。 哦，那么多人呢？ 南山竹海呀，有两种上山的方式，第一种坐有轨小电车，第二种坐空中缆车，没有第三种，请注意，没有第三种。我想徒步，对不起，你上不去。 哎， 所以意思就说 贵， 还有你只能排着，要不然你上不去或者下不来。你上去看什么呢？坐着有轨电车，我排了3个小时的队，五一的时候3个小时，孩子都快排疯了。但是呢大家很高兴，那个有轨电车坐了多长时间呢？3分钟。然后到了山顶了，到山顶之后看什么呢？两只熊猫，还有一个熊猫馆。 哦，是真的 啊，是真的两只熊猫。熊猫趴那儿，哎，心想看多了，算了算了，就是熊猫都不爱搭理我们，你知道吗？我想我在北京看熊猫不好吗？我干嘛排3个小时队看这个熊猫呢？ 因为那有竹海呀， 看竹海去了。 是啊，可是你到了山顶，竹海也看不见了呀。 对对， 竹海在半山腰呢。然后，等你再下来的时候，还得排1个小时队。所以我建议大家呀，如果不是非去不可的情况，南山竹海可以在底下游玩， 嗯， 就别去坐那个了啊，要不然的话，要不然你就错开高峰期。 嗯，其实啊，小熊虽然这么说啊，就算人有第三种方式，可以攀登上去，他也不会参与的啊，您放心， 我相信。 讨厌。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自驾之旅，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说对了吗？ 对了，没错。 好， 那你纠正我呀，倒是 对。好好，哎，我想问一下海春，那咱们说最美的就是开车的途径啊，那肯定不应该有高速路吧？ 嗯，去的路上有可能会有一段就用到高速，哎，但是真正的美，就纯高速上的美，你几乎是感受不出来的。 是因为太快了嘛？ 对，一是快，二是的话，往往现在都是架桥，你全都从山尖上几乎就过去了，真正漂亮的峡谷什么的，你都是感受不到了。 那国道应该为主吧？ 国道呢，我觉得也很漂亮，但是如果是交通要道的国道，就是车辆多的，我认为效果呢可能也不够那么惊艳。其实我是更喜欢国道之间的路。 哦，就是串联国道的一些，但是又不能是羊肠小路。哦， 啊，那当然了，一定得安全嘛。 是是是， 尤其是安全是最重要的，那种更漂亮。 反正我开车有几条路，我觉得还确实不错啊。 嗯， 比如说一个呢是，北边从小汤山出去，然后不就可以，到就是采草莓的那个地方，再往北，它正好就到精密云水渠。 对，没错。 哎，就是整个北边的沿着精密云水渠走的那地儿，哦，两边大杨树它都抱在一起了，中间成荫。啊，特别舒服，而且到了夏天，阳光好的时候，就那些阳光从依稀的那些树影当中串下来，从远处看，哇，整个那条路就让你觉得哇， 通透。 哎，那这个季节去是不是会有一种漫天下雪的感觉 啊？也不会，因为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现在这个柳絮啊等等，这个国家这几年治理的还真的是挺好、哦、而且再换句话来说，实际上因为像北京啊，到春天的时候真的是属于风干物燥的时候、嗯、所以才说春雨贵如油嘛，因为雨水少。但是今年呢，哎，下过几场雨，在春天的时候， 对， 包括下雪， 对 吧， 对对对， 都在春天下了。所以如果有雨的话，哎，那些雪基本上都砸在地上，都不存在了、嗯、 那条路我确实也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啊，有时候京承高速只要一堵，我立刻就下来，毫无犹豫的我就会走这条，就是沿着京米饮水渠的应该算是北岸那条路。 对对对， 北岸这条路的话，一个是有杨树，二是有柳树，尤其是柳树那段特别好玩，因为那段呢有时候经常会坐过一些大货车，大货车有一个，它因为高嘛，它后面那货箱能把那柳树那一块给切了、 嗯、 所以说你从开车从那儿走的时候，就跟一个柳树的绿色的一个长廊似的， 对， 一个圆拱形的， 就是正好成为一个拱形，就每每你从那儿过都觉得哇，天然的柳树原来是披肩发，哇、哦，怎么 该咋去了？ 不 是 刘海 了，就是前头有刘海儿，很可爱， 没错，对， 哎，但是景色真的很好。然后再加上京滨水局这几年它治理的特别好，因为是不许人下的， 嗯， 就比如有人说我钓个鱼呀、啊，我下去洗个衣服，一律不可以，所以保护的特别好， 而且 整个那个沿岸啊干净。 而且的话，它那水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就是最早以前的话，咱们都是引水库的水往北京市来引，而现在是南水北调，等于是南边的水往上游走。如果要是您经常走的话，你会发现水质颜色不一样了，现在颜色水的颜色是深蓝色的了，特别漂亮，可以说那条线上， 嗯， 所以又值得走一走。 就是今天的话题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是懵的，因为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在哪里，然后就你们在说的时候呢，我尽量的去按照你们的这个思维在想我去没去过。后来刚才你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可能去过。 你肯定去过， 对吧？ 你肯定去过，因为那条路边上的度假村特别多。 对对对对，就是麻烦，我的意思就是麻烦海春和花花在说的时候，你们要告诉我那周边有什么吃的或者有什么住的地方， 啊、 我以那个为地标。 可以 啊， 那边别墅区多。 这条路上 我 可以大概说。这条路上沿着那个密云水库这个沿岸，就是这个引水渠的沿岸，有几家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镜之湖， 对， 还有呵呵这知道是吧， 知道了，知道 镜之湖万年大村，还有像那个原来的西城区老干部培训中心、嗯、现在叫西域园的，还有像那个瑶台山庄， 嗯， 这都是在密云水库的北岸。而且这附近如果要说采摘特别特别的丰富，例如刚才说的像昌平的草莓，然后还有昌平这边崔村这边的那个著名的苹果，还有像那个顺义这边的那个铁巴的杏玉杏园，等于杏苹果桑，那个还有这个草莓都在这条线上、 嗯、 可以去采摘这条线。 哎，那我能问一下，它是水库宾馆的另外一边，等于是，对吧？ 您说的 水 库宾馆啊，那是密云，就是您说的水库宾馆是密云大坝底下那个。 我们说的这是昌平 啊。哎，我刚才怎么听见是密云哦，昌平，那离十三陵， 嗯，不算远，不算远， 哦、 但是十三陵 有点距离的。 对，十三陵是密云那昌平县城的北边，这是在昌平县城的南边。 好了，大家不用听我这段了，把我这段摘去，要不然越听越乱，知道吧？我对昌平的理解限于十三陵那片儿、 啊， 好了， 或者说只能说吃，咱吃能方便方向。 对对 对, 对，吃这个我可以啊。 对，因为走这条路，基本上能穿很多地方。比如说你沿着走的时候，然后就看有一个界碑啊，比如说昌平人民欢迎您， 对 啊，或者再往前走、嗯、什么顺义人民欢迎您，怀柔人民欢迎您，都在这条路上啊，其实挺有意思。 是，所以这条路的话就是它就属于横向的，就刚才我说了，如果你要想走你国道也好，或者说是高速也好，都是辐射性的那种，但是中间的联络线，就这就算是联络线，往往景色要比它要更漂亮，因为相对来车少、嗯、 对。 那我能问一下海春，就是著名的昌赤路， 嗯， 不是这条路吧？ 不是， 平行。 哎，那倒也不是平行， 基本上吧，离它不远。 他们都是在昌平这边出发、 嗯、 但是像刚才说的引水渠这条路是从东往西、 嗯、 是这个方向、 嗯、 昌赤路你要奔赤城、 嗯、 一定是穿延庆往北走、 嗯、 就是从南向北， 是 他们俩是交叉，应该算是。 花花你今天别指望蒙我，有海春在你别指望蒙我。 好吧， 这个改成普及了，这次改成普及， 好吧。 哎、嗯，这条路主要是贯穿延庆是吗？ 他应该是从昌平到延庆，我特别喜欢走这条路。 为什么呢？ 嗯，因为这条路上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古村落，还是历史传说，还是自然风光的这些，包括一些古壁画文化，特别多，而且人特别少，而且还景色很漂亮。 嗯、 我经常有时候，例如我要去延庆的时候，只要我要是一打开某某地图什么的，看见八达岭高速一堵，我立刻就会走这条路，我都不会走那个京银路，就还有一个幺零国道，我也不会走幺零国道，我一定去走昌赤路去。昌赤路可能路稍微的远一点，路稍微的陡一点，但是景色绝对值，就是你可以不用去任何的景区，你就光走这条线上的、 嗯、 一天，你可能玩不过来。 嗯。 哦，哎，那我突然想到了，这条路跟这条路描述很像的，还有一条路，就延庆的那骑行的那百里画廊的那条路。 嗯，百里画廊也是，但是百里画廊那条路就是更远一些，其实是等于沿着白河那个走的那条路也很漂亮，但是我认为文化底蕴不如这条路上更丰富。 这条路呢，它大概因为去了拐弯的，它大概是一个南北向的路，而且呢有平道有盘山，因为你想要从昌平基本上翻几座山，一出去就是写延庆人民欢迎您，是这意思。 然后再直着走就是赤城人民欢迎您 啊，不啊，就基本上就到那边啊，就是嵩山啊什么的，就奔那边去了、 哦。 你说的那个呢，就是延庆的，它基本上从怀柔。 嗯， 翻山可以到达十里 画廊， 哎，百里画廊、 嗯、 哎， 我这昌赤路我可以说几个点啊，反正我比较喜欢的，首先从昌平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延庆人民欢迎你那地方，它有一个自己还修了一个停车场，而且修了有栈道，然后栈道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垭口，往往这种界限都在一个垭口上嘛，你翻过这垭口就是延庆，这边就属于昌平，你可以从那个木栈道上爬到那个山顶上，然后下面俯瞰从昌平来延庆这边的盘山的一个路，这一个山谷里下去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不用花钱，而且那儿有好多当地的农民卖一些当地的农民的特产，例如大扁杏炒熟的，例如他们自己做的红薯干，特别好吃，所以我特别建议路过的时候在这休息一下，然后爬爬那个小山，然后再往下走一点就是著名的大庄科的古长城，现在基本上都修复的挺好的，而且呢，但是咱就远观一下吧，因为要攀登岩上就算了，但是确实那段长城很漂亮。再往下一个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叫水泉沟的景区，就是一到了夏天雨季的时候，你要想进那个景区的话，甚至你只能光着脚，就是那个，因为北京所有的景区其实水资源都比较欠缺，往往恨不得就得打水上去，而这儿都是天然的水，你得摸着小溪走，而且这条山谷里的石头特别的奇特，并不是说人工做的那种景，真是纯天然那个形成的，我觉得这个自然风光还不错，而且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传说，就是例如八仙之一的汉钟离的故里，就汉钟离是在这边出生的。 哥，真的假的呀？ 反正历史传说很多，而且那块就有钟离庙。 哦， 这还有一个叫慈母川的，这是相应的，就是他跟他母亲拜别的一个地方叫慈母川，就是这个村都有，这俩村都有，慈母川村还有汉家川村，就是说这个就是据说传说中汉钟离的故里，所以我觉得您要喜欢文化，完全可以来这儿，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村，这个村里头整个村都是种的牡丹花，这个季节应该正好开，它那牡丹有一株是明代的牡丹，明朝的牡丹现在还在那个村里头呢，现在他们整个村后来就拿这个就作为一个文化，就是所有的那个房前屋后，就是村民的房前屋后都种的各式各样的牡丹， 就看牡丹何须去洛阳 没错啊，这整个山谷里就全是这山村，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龙王庙，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去看，不是看这庙本身，是看它的壁画，就是有五个龙王，然后骑着五种颜色的不同的龙，然后左边呢是腾云驾雾施法，然后左边呢就是等于天气晴朗，底下有人吹着唢呐敲着小鼓欢迎这些龙王们回归，还有其他的一些龙神惟妙惟肖，就是特别的精致，尤其他那你看要是下雨那块都是怒目圆睁，就是施法的那种，到了那边就和颜悦色，就是那种形态，我觉得也非常值得看，保存的非常非常完好， 而且几乎没佣人，所以我觉得这种古村我就特别喜欢。 海春，你都是怎么找这些地儿的？ 只要你喜欢，就一定能找到。 每次跟你做完节目，我都觉得我生活在北京这么多年白生活了。 别，他有熟悉的地儿，花市附近。 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壁画的人啊，就是一般北京说壁画哪最好，肯定说莫市口的法海寺。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民间的壁画最多的地儿是延庆。刚才说了这个龙王庙，这个还有在就是如果是刚才说这长春路再往下就是永宁古城。 哦，这我知道，豆腐宴。 你看这个一般一说永都是火烧和豆腐。 对啊。 但是我觉得太俗了。 哦，真的吗？ 我说的那个。就是在永宁古城里头有一条街，有一个小村叫和平街村，这村委会边上有一个火神庙，这火神庙和别的庙不太一样，我说的都是因为壁画而闻名的，它的壁画不只是说了火神，它里边有八个火神，就不还都是有真实名实名实姓的。然后最但是它最最吸引人的东西是它有一个明朝的一个攻占图，就是明朝的时候和那个边疆和外族来打仗的时候，就是你是骑兵也好，还有他那个火筒，就明朝是最早的火器的火筒，还有射箭，还有一个盘龙棍，就专门打马腿的，就是他有一个系列，就是前面是什么兵，后面什么兵，再后面什么兵，然后最后还有城门，还有炮兵，就是明朝的一五一十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图画，能看出来你跟军乐队，能看到各种武器，跟人厮杀，还惨烈的厮杀，胳膊腿什么的都有，特别写实的一幅壁画。 这么着，说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关于自驾之旅呢要暂时告一段了，我们大家都好好消化消化啊。在永宁这儿我们稍作停留，然后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回来，然后走这个昌赤路，接着奔这个延庆方向走，对吧？ 嗯，是。 哎呀，我这个我得缓缓，你知道吧？ 不是你缓的问题，这条路我都走过，我怎么没看见这些地儿？哎， 所以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吧？这就是所有有关文化的跟我们俩都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豆腐宴我也没吃过呀。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在高龄男友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包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好馅好人心。加盟包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1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80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让我们电话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哎，我们先说一下北京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天上的云呢是逐渐增多的一个趋势。晴天呢是暂时要告别北京了。所以明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云的增多一般也意味着这个扩散条件的下降，明天空气中的污染物会有所积累，这个空气不再会保持在凉的这个水平上了，外出要注意这个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明天的气温呢比今天略低一点，最高气温预计是26度，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27度，这个是和咱们预报的正好是相吻合，出现的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的15点55分，那么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6度，中午前后呢稍微有点那么有那么一点热，好在呢就是明天这个云呢是遮挡了这个太阳，不会像今天这么晒了，那么从这个全国的天气来看呢啊，就是今后三天这个降水方面，需要关注两个重点区域，首先是华南的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天这个华南强降雨的范围呢虽然是会有所减小，但是在广东的西南部的沿海地区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呢还会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这个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地质灾害，以及对城市交通的这个影响，那么其次呢就是11号，江淮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那么从明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呢，就会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发展起来，到11号的时候，在江淮的中部、这个湖南的北部等地呢，局部可能会有这个暴雨天气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江苏和安徽的部分地区呢，前几天就出现了这个创同月极值的这么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11号夜间呢，又会带来一波大雨。要关注这一带先后出现这个强降雨，这个它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地质灾害啊等问题，这个呢要特别这个加以注意。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看看珠峰地区的这个天气了。明天呢会有一个高空槽影响这个珠峰地区天气的变化呢，首先是云会比较多，其次呢是下午存在着这个出现阵性降雪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这个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呢就是说把握性不是太大，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明天上午的天气对这个登山活动还是比较有利的，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你郭工。 好，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由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多，南三环的木樨园桥西侧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还有在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新发地桥这儿也有事故，提醒后车一定要注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当然还有我们的海春哥，欢迎。 大家好，又回来了。 嗯，我们今天呢带领大家呢去自驾，我们要分享一下大家去过的一些最美的自驾的线路，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呢您比如说自驾经过哪条路，哎，您觉得特别好，您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或者呢您想去什么地方，想知道这地儿呢适不适合自驾，您呢也可以告诉我，也或者您还没想好怎么出行，您只想出去，您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给您提一些建议，您不见得一定要采纳，但我们呢可以说一说哈。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CHWL876。 当然了，如果您想搜索美食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要求告诉我们，比如说想吃什么呀，大概的位置呀，大概多少钱啊，然后都可以说出来，然后我们呢帮助您来搜索推荐一些美食，好吧。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走的昌赤路啊，停留在了永宁古城。你看我的记性多好， 主要是那儿豆腐，所以他记得住。 哎呀，那儿豆腐真的好吃。嗯，我觉得跟水是有关系的，对吧？ 不是，就是按哥哥的说法，实际上北京很多地方都做豆腐。 是，没错， 对吧？嗯，你知道除了那个 延庆， 你知道哪儿还做吗？ 白玉豆腐厂。 回答正确。 哎，就我还没法放人。来来，哥接着说，接着说。 我觉得到永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是，其实一个是文化之旅，不应该是一个吃之旅。他那吃，无论是豆腐也好，还是火烧也好，其实都算是一个简餐，都不能当正餐来用的。当然。 这么隆重的豆腐宴在您看来都是简餐。 我认为只要上得快都算是简餐，应该是。然后在永宁那一带，我觉得有好多可玩的地儿，可看的，尤其是跟文化相关的。刚才说了一个火神庙，其实那边还有一个那个盆窑村，然后那个村呢是一个山上的话，以前最早是烧黑陶的，现在为止它也是有好几个，有无论是那个泥塑的展览也好，你看它那个捏的那个展览，那个都惟妙惟肖，就跟那小孩，就是无论是孩子呀还是大人，特别的有乡土气息，那些泥塑。而且如果你要带着孩子愿意的话，他那儿有社会大课堂，你可以带着孩子一块亲手去捏泥人，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们能正动手，我觉得挺好。离那个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也就是喜欢这种文化的历史的可以去看看，叫烧窑峪村。这个村没什么别的，你穿过村以后有一个特别陡的山崖，没有正经路，但是你上到了山顶的时候，有北京最大规模最大的道教题材的摩崖造像石刻，就是跟那个就说所谓的那些那个佛像的那个雕造的方式一样， 对，但是道家的， 是道家的。它主要是分两个洞窟，一个是真武大帝系列的，还有一个属于娘娘庙系列的，就是属于就是泰山的女儿碧霞元君，然后还有说眼光娘娘，还有送子娘娘，是娘娘的系列的，就是一个窟里头全是男的造像，一个窟里全是女性造像，而且你要仔细看，尤其那女的造像，那身上甚至还有彩色的花纹能留下来，那感觉， 哇！ 而且它都特别的圆润丰满，就不像有的就像民间有些那造像就特简单，画的都特别不好，这儿造的特别好，而且这地儿你几乎看不见游人，你要去就是自己，而且这是北京规模最大的， 要门票吗？ 不要。你想想，就你一个人去，谁还一人收门票？怎么收？不够他工资的。 不收门票。 如果要是送子娘的那人太多，可能就该要门票。 估计我们今儿节目做完了之后，然后这地儿会成为下一个旅游景区啊。 是 但是这个地儿的话，我还真不太建议是带孩子去，因为最后那段确实非常的陡 啊。如果是成年人，那个腿脚比较好的人，我觉得还可以。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可能还真不太适宜这地儿。 对，所以岁数大、岁数小的就特别适合在永宁古城里吃豆腐。 对，那没问题了。 对，哎，真的，我跟你说，我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去的。就是你会发现市里头虽然有庙会，但整体感觉呢好像没有那么民俗味强烈哈。但到了那个永宁古城里，哎呦，耍社火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踩高跷的，这耍性子的啊，包括这个赶庙会的，可好玩了。就一进之后小孩就疯了，知道吗？就吹糖人的啦，然后这个什么窝圈的呀，你知道那个就是窝那个小时候那个那个玩那个 轮 滚的那个啊，就那 滚铁环。 那还有呢，然后还有什么洋画啊什么在那儿全都有，这都没见过。 哎呀，还有洋画呢。那不行，今年哎什么时候有？ 过年 过 年。 好好，今年我去一趟，正好我也尝尝豆腐宴，真的没吃过。真的豆腐宴， 但是他说豆腐啊，其实它不应该是豆腐宴的概念， 对， 它应该是五香豆腐干儿， 嗯， 更多的是这个概念。 就是豆腐宴是在延庆那边，然后永宁这儿呢，基本上就是只把豆腐当做一个，但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像火锅一样的那个豆腐，比延庆的豆腐宴我认为要好吃的多。嗯，它还不是火盆锅，它把豆腐像火锅一样煮起来，那个好吃啊。 您说的豆腐宴应该原来是说柳沟的那个豆腐宴， 柳沟那边，嗯嗯，但是现在已经我觉得 可能吃的多了。 可能对对对，以前就哎呦，正好关键问题，花花，你知道适合你在哪儿吗？ 嗯，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的，三四十块钱一位随便吃， 吃得饱吗？ 它不光是有豆腐，它还有什么农家肠，什么各式各样的菜，那一桌就是30块钱一位。 而且柳沟那块不只是豆腐宴，它其实旁边还有毛肚宴，就是他们的主料不太一样，但是后面的辅的菜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你要是例如想吃肉，我可以选择那毛肚宴，也可以，都在那边。 嗯， 现在整个村都是。 毛肚我也喜欢。 都挺便宜的，基本上可能都在40块钱左右，然后都是管够，你只要都可以加，只要想吃就可以加。 那大丸子一个这么大个，真的随便加随便吃。 那是狮子头， 差不多就那意思。后来我说哎呦真敞亮哈，那感觉挺好的。行了，我们继续走路吧。要不然我跟您说，海春你要跟着我们的话，这出不去永宁了。就在这儿吃了。来，我们先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Ducky 说了，说我特别想听听娘娘系列的传说，顺便告诉我京郊附近哪些地儿有好看的娘娘庙。刚才这地儿就行。 哎，说心里话啊，就是你如果要是往外头走，就如果要到一些大的村子，真心话，我去了很多的村子，好像每个村子的边上它都有一个娘娘庙， 对， 只不过是有大有小。 我觉得北京地区啊，可能不同的郊区县它这个庙不太一样。例如在那个门头沟这一带，门头沟和昌平这一带，最多的几乎只要有村一定会有关帝庙。 嗯， 关帝庙是最多的。 嗯， 然后关帝庙，然后其次呢就是龙王庙。 嗯， 就是关帝庙第一，龙王庙第二，然后其他的像还有一些像例如娘娘庙或什么的，往往规模要小一点啊，但是几乎关帝庙是最大的。这个你可以看一眼，就是你要如果去的村多的话，你会有这个发现的。 嗯， 啊，几乎村都会有关帝庙还有龙王庙，这个都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是为什么，就是山区啊，嗯，它相对来说干旱少雨，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比较贫穷一些，他们需要一个忠义的人，那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关羽这样的人来信义道德来有一个供奉的。 嗯， 再有一个最最最最现实的就是求雨，所以几乎都会有龙王庙，你可以看看。 估计娘娘庙多的是希望这个村香火更旺一点。 对，求子的。 对， 嗯，北京最大的最有名的娘娘庙其实是妙峰山， 是， 对，那个是最大的。如果想小求子什么的，可以去那。 对，要小人吗？ 对， 不，这个对小人儿，这个就重音得说好了啊。 嗯， 这个呢，当民俗体验就好了啊。这个未见得成真。我有一朋友去了10次了啊。运通说了，说去赤峰有什么推荐吗？端午节亲子游。 端午节去赤峰。 我觉得稍微的可能凉点啊。我觉得赤峰的话，首先一个是赤峰的文化，红山文化，你要喜欢历史，我觉得可以。再有一个，我觉得赤峰是最好的话，应该是达里湖，还有阿斯哈图石林，还有它的那个大青山，就是自然风光为主。但是端午可能稍微的有点凉。 六月份端午吗？ 对，我稍微可能有点凉，就是我是认为七八月最好，但是七八月份的话，相对于你订房各方面可能 也会比较紧张一些。 嗯， 我觉得当时我去大理湖的沿途，我觉得感觉特别好，没去景区的路上，然后有一片特别丰美的那个草，我们以为就是草呢，正好有人下来可能想方便一下，我就顺便就下去了。结果下去了以后发现没走一段，有点像沼泽似的，我没走两步、 那是湿地吧， 它那有一个贡格尔河、那河没多宽，但是著名的那个华子鱼就走这条河、我 到那儿那回流产子的， 对，你从外面就是因为草长得很高了以后你看不见那个水，因为它不宽很窄，但是它能漫过来，这草整个草它就底下是水，我走了两步以后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鱼在那草里头哗啦哗啦哗啦来回的游，就扑腾来，我随手就能抓着几只几条，全是野生的鱼，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华子鱼还是什么鱼，我就放过去了，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太幸福了，遍地的鱼呀、都是 徒手捉鱼，你这是 对， 不是 真的徒手， 因为人家因为那个水窄的地方没有多宽啊， 对， 都在那儿了是吧？ 他就 他一到草里头了， 哎，对，他要回来产子， 然后后面那游哥们让，要是被捉住让， 他因为在草丛里他游不了，他只能在草丛里很慢的行。 哎呦，这个时候应该架个炉子呀。 不能破坏生态， 对呀， 不能， 对，我检讨啊， 是，来再帮助另外一位朋友吧，杨，他说四天三晚他要去东京，不去迪士尼，哎，你上次去东京怎么样？ 挺好的呀，就是吃。 好，那就按照你吃的这个方向给他说一下四天三晚。 哎，但是我实话实说，四天三晚在东京，你又不去迪士尼，我个人认为没什么意思。你在东京待两天就够了。 吃买。 对，就是，但是日本说实话，买东西除了药妆的东西、化妆品之外，其他东西真不便宜。 电子烟 啊，除了电子的电子产品和这个化妆品之外，然后其他的很多东西在日本不是很便宜。我个人认为，如果您不去迪士尼，在东京哦，可以去逛它的那个，哎呀，我忘了那叫什么路了，就有一条古道特别漂亮。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它两边全都是那种矮的建筑，就很像在北海道的感觉，也很像在京都的感觉。就那建筑古色古香的，两边都是小店，那条街还是挺有意思的。东京塔可以去玩一玩。然后还有呢，就是各种米其林餐厅，各式米其林餐厅，就直接去就好了。什么寿司之神那儿啊，天妇罗之神那儿啊，拉面之神那儿啊，就直接这一路就下来了。其实我倒是推荐这样的行程，您其实可以带另外的一个地方，要不然带京都，要不然带大阪，要不然带那个北海道。北海道可能带起来有点够呛，我觉得带个京都或者大阪是可以的。 好，来吧，那咱们说完了昌池路了，咱就别说了啊，咱就别说了。另外一条路我也走过，但是这条路虽然短啊，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宽沟的那条路。 怀柔是吧？ 哎，怀柔就是沿着精密人水渠边上的这条路，哎，往前走，一进入到怀柔界，它那儿就有路标，上头写着宽沟方向，哎，你就往宽沟走，它是小盘山。然后你右手边就是怀柔水库， 对， 啊，你就沿着盘山走，穿过去以后就能到吃红鳟鱼的那条沟，哎，那条路也不错。 那条路的话，应该是走京成高速13出口，那个标志非常明显，显着北台宽沟出口，出来以后一直向北，然后就到宽沟了。其实最最漂亮的那一段就是宽沟招待所门口那块，原来呢是从沿着山边走的，后来他修了一个等于栈桥，有点像就在水面上修了一条路， 就是您可以走到水边上， 开车行，但是他不让你停 啊，是 啊，所以但是走的这个过程，你看到那边的整个怀柔水库，因为怀柔水库是跟密云水库一样是北京的一个重要水源地，所以保护的非常非常好，尤其是如果喜欢观鸟的，这个湖里头的野鸟特别特别多，真是那种飞鸟吉祥的那种感觉，非常值得一看，就是这条路上。但是就是缺点就是它不让你停车，你只能比较缓速的开过去。 来，我们说到这里呢，先进30秒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告， 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继续说到这宽沟这条路了哈，嗯， 就还说到那个红鳟鱼那条路，其实那条路呢应该叫淮黄路，就是从怀柔到黄花城的，就是一般人去黄花城水昌城都是从昌平直接往北走，但是如果从怀柔横着走的话可以走这个淮黄路，这条路上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什么鱼师傅啊，什么小龙铺啊， 哦，这我知道 这个不说嘛，就一条沟嘛 得说吃得说吃，而且还有说最早的那个红鳟鱼的一条沟，就是箭扣长城底下那条沟，也是在这条路上，就慕田峪边上，而且再往那边走的话包括蒙崖石刻啊，响水湖啊，这淮黄路上还有一个点儿，可能有些人有机会，但是我其实有时候挺喜欢的，那边有一个新四军的一个陵园，就是全都是新四军那些高级干部，这我这有一个，他也对外也有一些部分，但是他有一个专门新四军的展史，如果你喜欢了解那段历史，你可以去来拜一个，我觉得 可以 敬献 一 下，对，可以瞻仰一下，我觉得也是对一个历史，对一个中国咱们近代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的地方，都在这条路上，但是一般人很少有人知道。 嗯，哎，我觉得跟海春一聊天，你发没发现很多地方你都白去了，因为你根本就走马观花都谈不上， 嗯， 完全是路过， 嗯， 路过都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啊，就一般人来去郊区玩是目的性很强，例如我出去之前我要想去哪儿看，那一定是大家知道的地儿来去，但是我不一样，我出去是无目的的，我就是在路上走，我看到哪条路我没走过，或者我看着这个建筑比较新奇，我就会进，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能老能看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地儿。 嗯， 心态不一样。 真好，就是我解读一下啊，春哥呢一般开着车走着走，咦，这个村没人，进去看看。咦，这条路比较荒凉，进去看看。 哎，怎么这样一解读之后，我想起甲方乙方来了，哎， 是这个状态吧？ 我是没错，我就喜欢这些地方，因为只要是人多或者什么的地儿，我觉得它就不会有自己的特点了，它一定是为了大众的一些需求，它会有些变化。但是这种没有人的村，往往会保持最原始的一些状态，是最有文化特点的。所以我是喜欢这种非著名景区。 嗯嗯，哎，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他每年有两次，然后都要到门头沟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台村， 千金台， 对对对对，就那个什么台，然后他说他每次都要在那儿住半个月，他最喜欢的一件事儿呢，是在他住的那个农家院的门口有条河，河上面有块特别大的石头，很平整，那个石头就在河中间，他说他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每次趟着那河坐到石头上一坐一上午，说特别舒服。哎，我就在想那个画面还是挺美的，阳光照下来，旁边是河水潺潺的这声音，往那儿一坐，坐上一上午，到中午大家喊哎吃饭了，然后等着下来，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您这朋友这个想法，其实很多不只是城里人，他们村就山村的人也会有，就是有几块石头啊，我觉得都挺有名的。例如刚 这真的有这石头是吧？ 有， 就是您说前台那个石头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例如奔那个淮沙河，就奔黄花城那个九渡河那边有一块石头，长得就是看着特别特别像有一个乌龟似的，当地村民就自古以来都把它作为一个神石来祭拜。还有像就是例如京家路上，就是在那个白河那个湾里头有，你可以如果走那条路的话，会有一个村名叫古石门村，像古石门村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头，就在河流中间，特别的突兀，而且特别的大，就是当地人都往往把这种河流中间的这种巨石视为神石。我有九几次我就在这几块石头上甚至发现过鸡蛋，就是它在石头窝里会有一个鸡蛋，这是有说法的，就是当地村民是把它当成神仙，以后会拿一个，就是家里头如果有人病了或者怎么之类的，会要拿一块拿一个鸡蛋来这儿祭祀，这块拜这个石头来给自己家的亲人来祈福。 哦， 就是这其实就是 好多人就是说，你要如果进村里或跟老人聊多了以后，他们都往往有，就首先这种河中的石头，大石头一定会当成神物。还有，如果就你看见某个一个山，就是山边上很突兀的山顶上有一棵树的时候，一棵很大的松树的时候，这往往也是村里头所祭拜的神树。 嗯，就有一种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祈福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对 吧？ 对、 嗯。刚才说那个河中间石头的时候，我想起了若干年前我去云南的虎跳峡、嗯，那个就是在湍急的河流当中有块石头吗？传说是一只老，哎，你去过吗？一只老虎，然后那在两，它两边都是山涧，而且特别陡峭，然后中间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有一块大石头，说有一个老虎呢，这个想从这边到那边去，想了半天溜达来溜达去都过不去。哎，这个老虎说是个神仙啊，怎么？然后具体传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从这边助跑起跳落到了中间那石头，然后跳到的对河对岸去， 嗯， 然后从此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叫虎跳峡，还分为上虎跳和下虎跳。 哎呀，看来属虎的朋友得多去那儿 跳不过去，我跟你说。 来来来，那既然说到这儿呢，也得说一下我们台自己做的一个活动啊。 嗯， 当然我希望未来这些朋友能够入主成为我们团队当中的一份子。 对，就冲过这块这个平台一下跳到了。 哎，对对对，这上虎跳 啊。哦， 那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了，百余名优秀的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台的领导、行家专家，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五月举行决赛。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在此我们要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好，我们先进35秒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精致女孩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 APP 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第二时段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时段。第二时段我们应该是去了昌池路，然后呢临走了在金家路上，但金家路这条路还没走呢，对吧？ 走说了一个点， 因为云蒙山应该在这条路上吗？ 云蒙山、幽谷神坛，还有这反正这条路上还挺多的呀。 哎呀，终于说到一个我熟悉的名字了，真的。 好，那这样广告和信息之后，下一节开始可以先让小熊说说。 好， 行吗？好，我不在。来，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如果大家有任何这个问题，关于出行的问题啊，比如说想去哪儿，或者呢需求是什么，您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请这个海春来为您解答。当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美食的搜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 CHWL876，或者呢可以登录北京时间APP， 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途昂E中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就是我去成都，大概因为我在都江堰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成都呢是因为我去那儿工作，但是呢到那儿呢是半夜，就是我坐最后一班第二天上午的工作，然后中午完了事儿以后下午四点的飞机我就回北京了。 哇， 所以就在成都就这么点时间。但是我一去我问成都当地的朋友，我说我半夜到啊，咱干嘛去？吃兔子头啊。我天，我说你们这半有的是吃的地方啊，吃什么都有。然后等到第二天上午完了事儿以后，中午后来他说伟子，咱们你说去哪儿也来不及了，因为本来应该去那边有很多的寺庙啊或者什么，你可以去 青城山、 哎、去 武侯祠， 青城山那些我倒是都去过哈， 武侯祠 啊那个是没去嘛， 对吧？ 对对对，因为青城山它在都江堰嘛，那个我在都江堰待了半个月呢，所以那些都去了。所以后来我说那怎么办，我就这么点时间没工夫吃午饭了，我就得去机场。他说没关系，去最著名的啊，那叫什么宽窄巷子、啊，对对对，采耳我也没参与，我就看在那儿有采耳的，哦，一脸的享受。我还说下次有机会来，我一定采一回。 真的，我跟你说，太舒服了，他们叫巴士啊，马斯蒂亨，然后呢太舒服了，尤其是那个躺在那个他们就叫人民公园吧还是什么地儿，然后在里头全都采耳了，然后那个采耳那个他那个一套小工具嘚还响呢， 但是 在那喝杯茶。 但是我真觉得有点害怕，因为他踩的时候啊，就是被踩的人很舒服很享受，能感觉出来一定特别舒服，但是踩的人拿的那个东西又那么长，特别像咱们小时候斗蛐蛐那个性子， 活那么长， 那么长。我还说呢，他眼力真好，哎呀，踩的这个好，哎呀。 还给大家推荐一些地儿是一定要吃的哈，就是在成都有很多的苍蝇馆，非常好吃，叫苍蝇馆，其实现在都发展很好了，像雨田、明亭，这都是被誉为成都十大苍蝇馆前三甲。 你看吃的内容都一样？ 哎呀，不一样，不一样。就是雨田是以各种烧菜为主，就基本上那家中午开哈，在中午十点以前去的时候，你看那条街那条巷子是寂静的，一到了十一点那条巷子瞬间人满为患，而且那条巷子都成了他们家的了，因为他们家把口，然后往里头都坐在路边，都坐在那巷子那个小油板凳，然后小桌子，甭管你开什么车来全坐那儿，然后吃各种各样的什么育儿烧鸭呀、烧鸭血，各种这样小份的烧菜，烧呛白什么的，这个甜烧白等等等等，就一堆一小碗一小碗一小碗，哎呀很好吃，每个还不贵。然后明亭呢是吃这个爆炒类的菜，什么这个火爆黄喉、爆鳝丝，就类似于这样的菜，这全部都又下饭，味道又浓重，就是属于那个很具备川菜的特点。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菜70%菜是不辣的 哦， 会颠覆你的那个想法， 对川菜的印象， 哎，对对对，就很好吃。然后还可以去太古里，一定要去太古里转一转，喝杯咖啡感受一下。太古里旁边呢也有一家比较有名的川菜馆，它的装修比较好，走的是精致路线了，当然价格相对也比较高一些了。 一提这我想起来，因为下午录音嘛，就录也是这几天发生的，就是在四川那边，当然某地啊，四川，因为我怕我说完这以后那边生意更火了。四川某地就是人家那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饭馆，然后呢也在自己饭馆外头啊搭的那个凉棚，大家都可以在底，生意特别火。但是呢因为这几天那儿下大雨，下大雨呢就是整个搭在那个，因为怕晒呀或者什么，就这棚子被大雨淋塌了，那底下吃饭的人多呀，那你想都浇在底下了。老板叫我说这老板太仗义了，当时就跟所有在座的朋友说，哎，今天在这儿吃的所有人我请客不要钱。 哎呦， 哎呀特仗义。后来大概估算了一下，就是塌棚子，就是因为那其实没有什么危险啊，就相当于那个塑料布塌了，大概那天晚上的营收3万多。 我告诉你啊，人就说了，成都朋友就包括四川的朋友们就特别乐观，生性乐观，所以这些在他们看来没关系，他们就只要高兴，只要大家伙高兴怎么的都行，就有种那种感觉。就我印象最深呢，就我去参加我朋友父亲的高 告别仪式。你想我去之前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安慰他呀，因为特别好的朋友，我在想我怎么安慰他，我特别悲痛的就去了，你知道吗？结果到那儿之后一进他们院子，哗啦哗啦哗啦麻将声，那是他们的习俗，你知道吧，就是这边人去拜祭，就是去拜祭去鞠躬什么，旁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麻将，就是所有人都在那打麻将。我当时我都愣了，你知道吗？我在那儿有点我觉得格格不入，我特别难受。然后呢后来我朋友反过来安慰我，你习惯，这是我们的习俗。就他认为就是说除非是那种意外的，但是一般像这种 的 哎，人都是认为就是他都喜欢热闹，就是一定要让你很开心的离开，然后所以就哎，就你就风俗完全不同。 对，北方可能也有，就是叫喜丧，就是 对对对， 如果是这个正常的话， 对对 这种岁数比较大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那个老板结顿账，这不算什么，知道吗？ 真 的。 我一边录的时候，我就一边掐手指算，天哪！保守说他一年挣1000来万， 算这个的， 算了，请朋友了。 我告诉你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餐厅，就那名亭，原来被誉为十大餐馆之首，它以前只是很小的一个店，估计几十平。现在你去他们家，那整个全部那一溜都是他们家的。 嗯， 你想， 所以咱换一句话说啊，这个老板也会做生意，你想。这一顿饭他没，但是他本身也火啊，他一顿饭3万多他不要了，但是就这样，那你想更得十传十，十传百， 对， 那人更来了，天天真的要换我跟小熊天天，快下雨了，咱俩走 求雨，去之前先求雨， 专门坐在棚子底下，你知道吗？捡柱子旁边坐，哎，没事还得推两下， 怎么还不掉点儿？ 那我们旁边得修一龙王庙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问了，括弧啊，想问一下海春，说想问一下春哥啊，最近要是带2岁半的宝宝自驾去烟台，合适吗？ 我自驾的话到烟台，我觉得得 有点 8-9个小时吧，得 有点远。 反正中间我建议就是得歇几段，例如去黄河入口那个有一湿地先住一晚上，然后例如再往这边就龙口那边再住一晚上。然后再奔烟台走，可能是不是就是时间稍微长点吧？那反正一气儿过去，我觉得孩子肯定是受不了了，把时间拉长就可以。 季节合适吗？ 季节现在吃海鲜好像似乎还行，但是你肯定是下不了海啊，这季节。 嗯，稍微有点凉，玩沙子在沙滩上也说实话有点冷啊。 对对对， 是。 来，莫之韵他说：“各位好，昌平的大岭沟怎么样？”哎，我都不知道这个地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景点，山上，但是我觉得景色还可以吧。这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没什么游人，但是我认为可能秋天去可能更好一些。是为什么？因为它那儿有一种野果特别少见，而且特别好吃。 酸枣吗？ 不是，那太俗了。 那是什么？ 野生的猕猴桃。 啊？真的， 就那小个儿的，对不 对？特别小 啊！对，我知道， 比成酸枣大概大个2-3倍。如果是没熟之前是青的，如果要熟了呢，是微微发黄，是软的。我 青杏儿吧？ 不是， 是吗？ 就它也有毛。 不，没毛， 没 毛。 哎，我看他们家它有毛。 没毛，你切开以后里头那个形状跟猕猴桃一样，那味儿我觉得比买的猕猴桃味儿都好吃，甜。口有点就偏甜微酸， 哦， 特别好吃。我就两个地儿发现过，一个是在他那儿发现过，还有一个在武陵山云秀谷那边发现过这种野生的猕猴桃，叫软枣学名。哎，这个我觉得反正他能知道这个地儿，我觉得也不容易，因为很少能有人能知道这地儿的。 哎，我突然觉得，你看他学名叫软枣，他又是猕猴桃，这感觉好跨越呀，哈。李海云说了，1周岁的宝宝带着他周末去2天，去哪儿比较好呢？ 1周岁的宝宝，说实话，我认为他没有自己太多的意识。只要您觉着好，空气好，山清水秀的地儿，完全都可以。比如一岁短，或者说，例如，咱们我觉得如果是喜欢玩的话，南方就往南城又比较近的南宫那一带，愿意的话可以泡泡温泉。孩子1岁可能泡温泉也不行， 泡不了 啊。然后，但是他有好多游乐园，例如他里边最适合孩子的话就是那个鹦鹉园，对，他那鹦鹉能在小孩的手上，然后来吃食儿，然后各种各样的鲜艳的鹦鹉都有，好像上百种吧。我觉得那个小孩可能会看着比较高兴。 还有那个曾经您推荐过的男孩子。 啊，那麋鹿苑 那 个呢，那 也适合， 对，那也是免费的，就是溜达溜达，就走走自然风景风光还是要比较好的、 哦 嗯、 然后顺便去那边看看楼盘 怎么又提到亦庄了呢 最近熟啊咱们 哎得嘞，来来来，十字星，对，是这儿，您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来，苗的问题你说呗。 啊，他说打算找个周末，几个女孩一起去南京吃吃喝喝，推荐南京的必吃项目，大概两天左右。哎呀，真是这个简直，怎么知道我最近经常去南京呢？ 开始， 就是坐高铁真的是太方便了，然后4个多5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到达南京之后呢，第一站可以直接先奔夫子庙。在夫子庙逛一逛玩一玩，然后呢就把行李放下之后开始啊，可以吃一吃小吃什么的，但是那儿的零食呢只能当零食吃，然后晚上可以定在都市里的乡村，请注意这是一家小店，特别小，但是它很有名。他们家最有名的两道菜，第一道菜是响油鳝糊，必须要让老板上来给你多多搁胡椒粉，它是当着你的面搁胡椒粉，然后拿油呲，所以它特别香，润得不得了，那个味道很浓重。还有一道菜是叫做臭大肠炖，大肠炖臭大圆，肥肠炖臭大圆，就是那其实就是南京那臭豆腐，但是它做的是圆的那种实心的，然后就看着那个一块一块特别特别带劲的那种，和肥肠炖在一起红汤的这一道菜，我们的机器人曾经在去之前的时候说，我不吃这个臭大圆臭豆腐都不吃，结果一到那儿就让他吃了一口，从此点了3份，就连着要了3份，特别下饭。第二天如果你们的资金够，建议你们直接住在南京香格里拉。为什么？香格里拉房现在应该是不到1000块钱，几百块钱就能订得到，然后要吃香格里拉一楼的江南灶。哎呀，侯新庆我的师兄在那儿主厨，不是我说啊，他绝对是这个，好多人都慕名而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五星级酒店里的中餐厅中午排队晚上排队的，他那中午排队晚上排队，而且呢创下了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餐饮跟住房的就是 比例， 叫做营业额， 收入 营业额一样， 那很牛， 多可怕的！ 你想想，那入住率多低吧？ 不，它入住率很高，它是一个会展的那种那个酒店，而且它只有250个餐位，说有每个月平均做300多万营业额，我都疯了都。然后到那儿一定，到那儿我觉得那儿江南灶可以安排2顿饭，可以完全吃的不重样。到那儿之后直接找，说我找侯新庆侯师傅，然后说我是熊丽他们推荐来的，真的管用，这招绝对管用， 加10%服务费。 对，把上次没结的账也结了，然后说是熊弟推荐来的，熊弟的好朋友，然后去那儿之后呢，让他给你上一点菜的，我们曾经在那儿创下过连吃4顿，没有一顿没有一个菜重样的，太好吃了。他的鱼头佛跳墙，包括他最简单的，我特别喜欢吃一个，就是小的圣女果，小西红柿用梅子给它青梅腌过，吃到嘴里头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很适合这个季节吃。鸭血粉丝汤，包括生煎包蟹壳黄，那个蟹壳黄一咬下去之后，咔嚓，酥的，因为它是那个酥皮儿那种点心式的，里头加的肉馅儿，然后就这样菜，哎呀，太多了，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你说的都挺像适合女孩吃的， 对，很适合。然后还有南京大排档的南京店，南京大排档狮子桥店， 对， 一定要去， 就在水边上哟、 那个环境很好，而且吃的很不一样。 是是是。 然后还有对，应该是差不多了。就 还有天儿不够了， 金菜馆， 好吧， 也可以。 好好好。像我们另外几位朋友都替咱们又多说了几句，因为不是有听众朋友要去烟台吗？卫东就说了，说我刚从烟台回来，山东现在是禁渔期，确实是，因为有上万条船，都已经封了， 是是是， 都不许出海了，为了让鱼能够生长一下，而且据说都往里再放鱼苗希望咱别给人都弄干净了，所以呢，问题不在这儿，在于。没什么大海鲜吃，因为进船了嘛。就您想吃那鲜活的，那少了冰鲜的多，是这个意思。 我不跳。 那也行。你看像 DH 就说烟台呢6个多小时就能到。他说清明节的时候刚刚去过，4月份嘛。他说生蚝10块钱2斤半。 还行， 哎，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一新闻，就前天、是哪个国家来着？小龙虾人满为虾满为患，然后就一直在号召中国的朋友来吧，来吧，来吧，我们这里小龙虾太多了，海滩上不能玩，不能休息，因为一踩都是小龙虾。 就是我觉得去就是帮助他们消化一下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说往返这路费， 对，谁 出点 劲 儿都去啊？ 而且再其次，你那边对吧？没有我们这边做的好吃。那边 对 哈，对吧？比较单一。 只能清蒸了。 对呀、你比如说，如果说花家园说，就为这我在那边开一分店 ，OK 啊，好聊。 是是是， 对吧？ 但我也没你那么挑剔，他只要解决来回路费，我可以去，你知道吗？ 啊。那得问问花家医院， 我自个儿清水煮都行。哎，现在这是小龙虾好吃的时候，真正好品质小龙虾用清水煮了就很好吃，它的肉是甜的。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好吧？ 哎，得嘞。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抓紧时间！哎呀，我们的朋友太热情了。听说咱俩在大亦庄逛，有朋友要给我们介绍中介啊？那倒不用，我们关键是不差看房的时间，差买房的钱。 所以仅仅是看看啊，看看。 来，继续。 对、 啊， 咱们先帮助一下十字星吧。十字星问的问题实际上跟秀清问的问题很像。他就说要带老人去北京周边玩玩，老人呢是70岁左右，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因为老人岁数大了，腿脚不太好。当然，如果要是那儿夜景不错，环境也还不错，在那边住农家乐也可以哦。 我觉得如果腿脚不太好的话，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不能爬山。不能爬山的话，可能就是平原一带的一些景区，像刚才说的麋鹿苑呀，包括汉石桥湿地啊，还有像顺义的鲜花岗啊。我觉得这种地方呢，反正都基本上都是平路，这些都没问题。刚才他说想看夜景，那也就意味着可能想住宿。在平原一带呢，因为这几个地方都比较近，我觉得住宿呢可能就不太用。如果往山里走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地儿啊，一个是像门头沟那边有一个中粮书院，他那一块呢有，就是他自己院里头有特别大的草坪，而且挨着永定河。我觉得在院里头，老人的话可以溜达溜达走走就还挺好。还有一个 是在西山那个吗？ 不是，它是在，快到妙峰山的地方。 哦， 是在109国道上。 明白。 那边离京西古道也不算太远。京西古道呢，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村子比较平缓的往山上走的那个景区，老人应该也还可以。然后再有的话，我认为老人可能会比较舒服的，就是雁栖湖那边，有几家酒店，例如，鼎秀美泉欧洲小镇，然后它里边又有欧洲的风光，老人呢可能如果要是没去过外国的话，可以去那儿欣赏一下，那个院里头也很清静，而且有各种卖这种小食品的，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外国的风情，而且那边还有像鹿世界呀，还有老爷车博物馆呀，还有中影基地几个摄影基地啊，它都是一个比较平的地方，我觉得老人都可以去转转。 来看一下，有一朋友一秒说了，说金条王，我想问一下，在北京周边爬山看日出哪儿比较好？要是能开车上就更好了，不能开车也行。 如果最漂亮地儿，我建议是武陵山，但是武陵山分三个门，它分南门、北门和西门。如果你想开车上去的话，我建议是走兴隆它的南门，它这三门离着很远啊。不是说你想就比一般的景区是从这儿开过去一会儿就到了，那如果要从南门开到西门北门，恨不得得开2小时嘞 啊。 这么大。 对，它比较大，它南门的话是在河北兴隆这边，但是从密云那边可以过去，然后呢从那个兴隆的南门可以盘山，就是有盘山道，开车可以直接到它有一个莲花池宾馆的地方，你晚上可以在那儿住，然后第二天早晨凌晨的时候他自己也有车，然后可以到他那个外套峰的顶峰的位置看日出看云海，是我认为北京地区看日出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 那块儿 奔武陵山走就 对，而且它武陵山的话是北京乡，它不属于北京界，它西门算是北京，进了门就算河北了，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算是离北京最近的海拔最高的地儿，它比灵山海拔还要高 啊，比灵山还要高， 比灵山还要高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地方看日出看云海是最漂亮的地儿。 那现在上去看日出云海至少得穿羽绒服 啊。冷， 对对，夏就是即使夏天也是那样，也很冷，所以一定要穿的。 嗯，来看一下这个金玉说了，说带孩子一岁半也是在北京周边玩，那跟刚才那一岁孩子差不多。 嗯，对，所以说我是认为啊，就是一岁半的孩子其实无所谓，只要是大人觉着好就可以了，自然山水都行。尤其是像我们家带孩子的话，其实在一岁多的时候基本上有个小溪有个湖泊，然后让孩子能碰到水，孩子就很高兴。 嗯，来吧，还得让熊丽说。陈丽啊莹莹啊都说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享柔善湖什么饭店来着， 都市里的乡村 啊。 但说实话啊，就是我去年再去的时候就已经不如我四年前去的时候那么好吃了，但还是很好吃，依然很好吃。你必须要跟老板说那个小油上湖一定要是上桌之后你再给我浇油，再撒胡椒粉，多撒胡椒粉，一定要告诉他。然后他们家还有一道，刚才也有朋友在问，就是叫做臭大圆炖肥肠。 嗯，苗又说了，你刚才说那师傅叫什么来着， 侯新庆。 对，虽然小熊说了，跟侯师傅说提我，但是他不常在啊。 他经常在，别闹。 他不常在，他老出差啊，老出差。 尤其是听说我推荐去的。 来来来，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问题。 哎，你说之前我能再进35秒吗？ 哎，得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来，抓紧这2分钟的时间。 嗯，这位朋友呢是 S， 他说一岁的孩子北京哪有小溪能让孩子玩玩。首先啊，安全的前提下啊，小溪 呢其实京郊我觉得挺多的，然后我可以大概说几条河吧，这河的沿岸呢都可以有一些能让孩子能接触水的地儿。从西南方向来说，那就是拒马河，就是1度到10度之间，几乎所有的渡口都可以停车让孩子能下来。然后再有一个，再往山的上面走的话，就刚才提到的108国道，以前老提的108河道的大石河，这条河也很漂亮，而且呢沿途的话景区也很多，而且人特别少，车特别少，我觉得也可以去。再有的话就是永定河，这条路河流这条比较长，都是在门头沟这一带也挺好。还有的话像那个延庆这边的到怀柔到密云的白河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在那个密云这边，我觉得很多的山谷里头它其实也有一条溪流，叫密云水库的上游的话，除了白河之外还有潮河。 哥，密云水库上游过得去吗？ 可以过去，有一条环湖公路 啊， 都能走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安达木河，就奔那个云秀谷那条路，那条河流也都很漂亮。嗯，我觉得其实这种河呢，都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大的一些河流。这些大的河流呢，反正相对来说，可能有时候停车反正倒不好停，但是他们的支流，还有一些小的河流，我觉得还就比较不错。例如去怀柔喇叭沟门的路上，我以前也提过有一个叫七仙盆景区的，这个景区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到现在为止还有冰呢，而且很厚的冰，然后那个它那个小溪水里头，你要带孩子玩的话就几乎没有游人，就很漂亮。 嗯，好的，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能不能说说？就类似于刚才您说那种，哇、哦，有上百种的鹦鹉啊、嗯、等等这种，哎，这种乐园。 我觉得这种乐园的话，其实就是专门以宠物为，它不应该说是宠物吧？乐园，它应该说是，有北京最大的有两个野生动物园，一个是在八达岭的，一个是在那个大兴那边的， 嗯， 这两个不同感觉的，而且现在大兴那改造了很多了，就是跟以前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现在好，非常适合带老人和孩子去大兴的那个野生动物园。如果其他的孩子如果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话，我是很多的农庄，农庄里头现在基本上有养几箱东西，例如养那个鸡鸭鹅啊，这是普通的，然后羊啊，羊驼呀、啊嗯、还有那个 松鼠、 小矮马、哦、 对，还有小矮马， 对，就这种的农庄类的有很多，你都只要是农庄的，现在北京有很多特色农庄都可以去。再有的话，就刚才您提到的松鼠，是密云是去年刚开的，有一个松鼠谷，它整个这个山谷里头，然后拿铁丝网圈起来一块，养了不同种的松鼠，都是那种特别漂亮，不像咱们山里头看的那个挺瘦的那种，那种 灰的黑的， 对， 那种， 它那个都是全世界各地的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松鼠，而且你可以让孩子们亲手去喂松鼠啊，这个松鼠谷是在密云是可以的。 哦，这好玩哎。 对，除了松鼠谷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像类似于例如有蜜蜂大世界，但是它不能算是宠物了，但是你可以让孩子们例如用那个观察那个蜜蜂的蜂巢，哎，它还甚至你可以去品尝那个蜂巢蜜，巢蜜、嗯、就不是把那个蜜直接给你摇出来那种，是连蜂窝一块儿吃。 对，在那儿还能跟熊大熊二合影。 真的？ 嗯。 你去啦？ 不是爱吃那个的吗？ 这可以给他们建议一下。它还有好多手工的，例如女孩的话可以做手那个那蜜蜂蜜的 小肥皂。 肥皂，还有那个那算口红吗？还是不是润唇膏啊？ 润唇膏， 对对对，反正跟蜂蜜相关的，然后可以让孩子们是直接来动手，可以去来做一些 DIY。 那个做润唇膏得多甜啊！ 反正我没试过。 哎，你不知道，就是有一款特别网红的润唇膏，就是标志就是个小蜜蜂。 小蜜蜂标志不是卖扑克牌的吗？ 不不不不，他们又产业又扩大了。 来来来，得让哥哥介绍最美的路啊。 对，刚才说了这个、嗯、应该是密云这趟路了哈、嗯、然后包括有这个云蒙山这一趟啊。我为什么说对这趟路特别熟呢？就是我见到过第一只那么近距离的松鼠，刚才说到松鼠了，就是在云蒙山庄。 嗯， 在那儿，哎呦喂，那么大一只耗子，再一看不对，这耗子怎么坐那儿了？那松鼠 从松鼠谷跑过来的吧？ 稍等啊，我想问一下，你是说提云蒙山还是云蒙山庄？ 提到云蒙山，我说到了云蒙山庄。 那这俩好像不太挨着，好像 不重要。 名儿神似啊，神似。 我说到了松鼠啊，来接着。海中哥、 啊、 走吧，我说完了 说完了。就刚才说的云蒙山其实有两条路，就是云蒙山它是等于是怀柔和密云的交界，我觉得这里边呢，就如果说北京最美的路就可以有两条，一条是环密云水库的一条路，这条路是能绕一圈的，整整一圈，我觉得景色沿途都很漂亮，例如密云水库的西岸，就是例如桃源仙谷，还有包括那个黑龙潭这几个比较著名的景区，而且现在新修了一个大桥，从那个就是原来那个黑龙潭门口那块直接可以向北跨过那条那个白河，然后再往那边走的话，例如有一个红色旅游的点是白蚁画的烈士陵园，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往东走的话是那个著名的云峰山，就童话木屋的那个地儿，就订房一房难求的那个地儿， 可贵了，房可难订了， 非常非常难订，找他们老板 都订不着， 都订不上， 台湾人开的， 因为他钱都是先付的，他不可能让人走，所以你如果想订是每年三月份初的时候， 三月六月八月 啊，对，就是他能让你开放了以后，就是大家只能把钱打进去才能订得上。 关键问题是人家开放之后一晚上瞬间没，尤其是那俩带滑梯的屋 啊，对， 就是亲子这些问酒店类问我，我这真的。 然后从那儿走的话，就是接着再往东就能到古北水镇这边，然后包括这边的那个刚才说的松鼠谷，还有这边的那个白龙潭景区啊，然后再往南这边的话像那个张裕爱黑堡葡萄酒那个酒庄，然后还有的话 其实密云水库往南岸有四座大坝，应该是，就是那大坝上的景色也很漂亮，但是有几个大坝可能它不会有咱们的武警战士来 对对对不让走 来保卫啊，可能不会让你走，但是你靠靠那个云湖大村那边那大坝是可以走的。 那个我上去过 啊，这那个大坝你是可以开车感受一下这种壮观的大坝的景，看水库我觉得都可以。这环密云水库这一圈非常漂亮，但是一般人很少有人能像我这么闲得无聊绕一圈的，可能，但是可以走。 哎，但是您觉得，是现在这个季节好还是秋天好？ 我认为秋天肯定要更好一些。秋天的话，因为沿途的话，无论是爬山虎也好，还是它的那个火炬树也好，还有它那些的山，例如山菊花也好，就是红的、黄的、绿的。层林尽染，而且在你看那个湖里的那些小岛也是清脆可爱的时候，那是最漂亮的。这个就是肯定是秋天最好看。然后还有的话，刚才说的云蒙山的话，其实分左右两部分嘛。如果要是从怀柔那边走，其实就是原来的京嘉路，这条沿途景色也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景区也很多。刚才说像说的幽谷神坛啊，还有包括像喇叭沟门啊，其实我倒更喜欢有一个那个白河。那个森林公就是白河湿地公园，它不收费，但是它做了很多的木栈道，而且那种芦苇啊那种小桥啊非常适合孩子们，因为它也不用爬山，就沿着河边玩啊，可以在这块，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条路 啊。湿地公园不收钱吗？ 很多的现在湿地公园都不花钱。哎， 咱们北京现在好多公园都不花钱。 对对对，对， 其实北京 都免费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北京很多现在景区就是都是政府投入，包括修的栈道也好，修的山路也好，像五彩彩，就像顺义那边五彩浅山什么之类的，都很漂亮，都不收费。其实这种地儿反而人还少，景色还好看。 所以我们大家更得爱护，对吧？来，这个文娟问了一个问题，说这周末全家都想去郊区烧烤，自带炉子，哪能烧烤啊？现在还 这个问题问的太多了，但是只要是公开的区域。没有允许你能烧烤的地儿了，只要是北京范围之内。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找到一些农家院啊，或者有一些特色餐厅啊，然后有些地儿呢可能会就是在人家范围之内，你还可以烧烤一些。但是你说野外，一个是不安全，二是环境污染， 对， 而且现在真是有人管，倒是我觉得倒是不太建议这种野外的烧烤了。 我们都很自律的，对吧？ 对。 哎，我跟您说哈，就是对于烤串爱好者，我给大家一建议。我有一朋友真的是发烧级的，就属于哎呦一星期不烤三次，他都觉得这星期没过没劲，你知道吗？天天呼朋唤友到他家去吃小烧烤，后来不让烤怎么办呢？在自个儿厨房专门弄个小炉子架在那上面，然后把油烟机一开，吱吱吱吱在那儿烤，哎，这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要那种感觉嘛哈。然后呢，在客厅里放一毯子，大家席地而坐。我一去之后，我说，哎，我说我应该给你送一人工草坪，是吧？铺在你们家客厅，那感觉其实有时候你在家其实有一些啊，那个小一点安全的范围之内啊，可以弄一个。 现在就是确实因为是。这个咱们那个是爱护环境和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的原因，反正露天的几乎不让了，但是有些农家的或者餐厅或者他会有一些改造，就变成室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要是想吃的话，你可以去人家里头做人餐厅里去尝尝去。 对， 就别自己烤了现在。 对， 来看一下珊珊说了，端午节想出去，想去南方又怕热，说想问一下海春哥有什么地方推荐吗？ 端午节就三天。去南方反正有点紧张吧，我觉得像如果三天的话，环北京地区，我就像例如啊，像天津蓟县，我认为就挺好。那边的话，像那个冀州古溶洞，包括盘山，包括独乐寺，包括那边如果想吃水库鱼的话，那边的那个鱼桥水库也都挺好。而且开车的话，走京平高速是相对来说北京所有的高速里最不堵的。 对，一下高速就到。 对，所以说这条路我认为就比较好。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如果你要喜欢自然风光的，我觉得可以去白石山，然后那片的景色也很好，走那个玻璃栈道，然后或者是你要愿意的话，再去现在的禹县那边打树花什么的，它不只是春节了嘛，什么时间都有，你要愿意的话也都可以。 哎，就是在咱们的东边啊，东边偏北那边平谷啊什么的，很多地方都有玻璃栈道了，真的。我都没上去过，但是我在其他地儿我去走过，真的像看很多那些微视频啊那种， 哇、哦，吓得就不行了，就得让人拖着走啊，哭叫。我觉得那个演的成分多吧。 我觉得真是有那样的人。这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恐高症的话，他一定会的，因为他真的吓得看的就是底下啊，就万丈悬崖啊，他真会。但是一般人没事儿、 哦。我肯定属于这类， 真的 吗？所以我根本就不上去，我都不给他们拍我的机会，真的。 哦， 下回可以蒙上眼，先带在中间。嗯、 走啊，上头有一有一旋转餐厅。 我想想，就是要吃不要命。来看一下这个李维问了，说想问一下海春，北京周边有没有临水的能露营的地方？ 临水的露营，现在露营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是自然的这种环境露营的地儿，我说实话啊，我知道一些这种地儿，是一些相对来说没有人也没有村儿，但是它有水源，但是露营有一牵涉一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得晚上都会点火，会做有做饭或者有一些炉子什么之类的， 不安全。 对，不安全。所以这种露营的话，我是不太建议去这种野的地儿了。但是有些的露营区域呢，它是有一些那个做好了那种，就是那个基础都做好了，是公开公园里有的。例如我有一个地儿，我是挺喜欢啊，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坡，房山的大安山乡，就是一个越野公园，就是它那儿的那坡非常非常陡，从山脚下一直能开车能开到山顶上，但是咱们正常的车是没戏啊，是必须那种全地形越野的那种车才能上去，非常刺激。但是如果你要走盘山路，走到最山顶上的地方，它有一大片修的 是一平台， 它也稍微有一点斜坡，但是它给它做了很多大圆的那个木头那个平，给你铺平了，就每个人就可以租那么一块，然后你来做露营。那地儿我认为观星特别的美，特别漂亮，但是一定得多穿点啊，要端午的话可能稍微还有点冷，它那个因为海拔高，它那个位置。但是我觉得那地儿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观星的位置，而且如果你要喜欢开越野车的话，就光上到那个位置都很刺激，就是上山，虽然说就是不是正常赛道你肯定是开没戏，就是你这车肯定没戏，但还修了一条路专门负责就是你正常车能上的，但即使那条路也都很刺激。 我的天哪， 你听得我好想去感受一下呀。 感受一下吧，可以。 我就是在楼，我就在坡底下看看。 你能把车自己开上去，我觉得一般女孩可能都不敢。 就是我能骑上去啊， 都很难。 所以我说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哎，我知道有一个地儿，要如果就是不敢挑战海春哥刚才说的这么陡的这种哈，可以去那个龙，那叫什么？有一个延庆那边有一个叫做房车基龙湾湖，还是叫什么？ 龙湾， 对，龙湾那儿 对 吧？他也是做了一个基地，然后你可以露营，他把那设施做的还不错，然后就接上下水的什么的，你可以去那儿。 而且那个位置的话，本身还有一个那个孩子的一个游乐公园， 对对对， 每年夏天还做一个些戏水的一些项目，然后而且他呢也还有一些别墅住宿，还有一些房车住宿，然后你都可以选择，而且那交通也很方便。 来，先进30秒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哥哥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没几分钟了，再简愁的说一个呗。 再有一个啊，就是这些路里头，就是我觉得分几种，一种是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漂亮的，还有一种是真是盘山那种刺激型的，因为就是美和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啊。还有刺激的呢？ 对呀、啊。就是真是看着盘山路唰唰唰一圈一圈一圈往上走的那种， 然后到了山顶再唰唰唰唰唰一圈再下来那种。 对，也有这种，就是这种路我觉得比较刺激的，基本上都是从房山十路然后奔108国道的这个连接线上的那条路，都是这种感觉的。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刺激感，就可以走这条路， 景色也很漂亮。 哦， 例如就是从十渡，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平西喀什县馆那个位置，那个路口一直向北走，走那叫来宝路，然后那个路上呢，你可以路过就是普洼乡。啊，例如像那以前我提过的花台山脊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椅子圈啊，这是一个椅子圈，也是那个只有那个自己瞎跑的人才能去的人。这他那儿还是一个中央美院的，应该是一个艺术写生基地，但是很少有人去啊，但是景色很漂亮。那个就是路都是那种爬上，一直爬上去。还有的话，从六渡那边，然后往那个108国道走的，应该叫六十路，还有一个。就是这连接线上这几条路有三条路都可以到108国道，全是那种盘山海拔特别陡的，如果你要寻求刺激都可以走。而且的话，你要是去十渡，往往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特别的爱堵车，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108国道往回走，就是108国道往十渡这边走，你就可以避免这个十渡的这堵车。 那明白那意思了，就是往回走，然后就从您说这三条都能够走的岔路 都 绕过去。 对，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对于反正新手来说一定是很刺激的。 哦， 然后边开边唱，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年欢。 真的，我好久都没去过十渡了，我得有十几年没去过十渡了。然后就前两年去妙峰山去套了一下娃娃，去过去过那边啊，但是觉得还不错，还挺好 的。娃娃套的可开心， 啊，还可以刷微信呢。 来看一下，李维说了，说哎呀，我特别想找一个像国外电影里那种能在山顶俯瞰城市夜景的，哎呦，我觉得特别美。刚才海冲哥说的那条。就特别适合，对吧？ 不，如果要俯瞰夜景，看什么？因为他说俯瞰城市夜景。 看看星星得了。俯瞰夜景，那是你在国贸七九就能干这事儿，知道吧、 如果要看夜景，我觉得比较漂亮的，其实应该说是阳台山，就是那条就京西这一部分，因为它马上就正对着整个北京城。 西山 啊、就这个方凤凰岭和阳台山是比较适合秋风，是适合看夜景北京的。 是， 嗯， 如果再往后面，你可能就挡住了，也 看 不见了。 看不到。 有朋友在问说，猕猴桃那地儿叫什么来着？ 叫 大岭村是吗？ 大岭沟 啊、哦，大岭沟。 嗯，还有像云秀谷也有， 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路吧？嗯、 这路不小众，就是这个景区很小众 啊， 很少有人去，很少极少有人。 嗯，哎呀，会不会我们推荐完之后，今年大岭沟的猕猴桃都没了？一桃难求啊！羽翼说了，说推荐两日游，家里五口人，有3岁半的女儿，再加上老丈人、丈母娘，一辆车，孩子能玩，老人能休息的地方，准备周日、周一两天出发。 啊，那我觉得这个朋友非常聪明，他选择了一个非周末的时间，相对来说房比较好订。他刚才说几个人，那几个人的话，我认为他首先选择住宿，我认为。现在最流行的是民宿，我觉得例如房山破风岭的，像桃叶谷啊，还有像那个姥姥家 妈妈 花的 山坡吧， 那是在河北的涞水，就野三坡那一带了，就属于河北，那也可以。还有像延庆的大隐于市了，怀柔的老木匠了，他们都是适合大概五六口人包一个院儿。然后他等于整个院都是你自己的，你愿意做饭自己做饭也行，让他做也可以，而且都是临水啊，跟孩子可以去小溪流去玩啊，这都可以。我觉得这几个地儿他们都可以让他去选择一下，周围的景区那也太多了，可以随便选了就。 对，哎，我们觉得那民宿住着感觉特别好， 对 吧？ 对， 就是互不干涉，互不干扰。他在一个院子里，但是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房间， 独立的房间， 独立的卫生间。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孩子特别喜欢在院子里玩， 而且设施特别齐全。 对，而且都 老人要说，哎呀，这种地方有点冷，没关系，您放心，所有的设施你一定会觉得温暖如家。 对，要是就是说这种民宿呢也分几种，这一种呢可能像就是刚才说的像那个像隐居系列的，他们呢可能稍微的高一点，平均房费可能应该在800到1000左右，就是一间房，它一个院呢可能有几间房就乘一起，那就稍微贵一点。还有一种像例如怀柔有一个四面环山一面临湖的，有一个那个酒店，它那一块一个院能住10多个人，然后 不到三千块钱。还有像延庆有一叫小资公社的，也同样，它是八间房，能住也是16个人到20个人，也不到三千。就是它分几种，像这种的话就，就你像三千的话，要除以八间房，那就没多少钱了。 对， 才300-400块钱了。就这 管饭吗？ 管早饭。 好 啊， 哎，我就喜欢吃早饭，就尤其熬的那棒渣粥，蒸的那馒头， 是啊是啊， 太香了。 小熊的意思是早饭我都猛吃，一顿奔晚上再说了， 吃够了我得啊。来，进35秒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抓紧时间再解决几个问题。刘说了，说哎呀，快请这个春哥说一下官厅水库哪儿吃东西好。 官厅水库分我觉得两个岸啊，一边是北岸，一边南岸。如果你要吃鱼的话，就是原来的卧牛山那边景区那边有几家吃鱼的地儿。但是你说例如你说跟密西路的比，我觉得可能不如密西路，但是你要想吃鱼，那它有全鱼宴，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特点，也可以。还有就奔了怀来官厅那边，然后那个沿着湖边也有几个餐厅都是吃鱼的。但是那边的话，像例如大唐温泉啊，那个还有那个地幔温泉啊，反正他们那边都有住宿啊，餐厅也都可以。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金家王海春。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好的天气当中带着自己的家人多出去走一走，对吧？哎呀，外面的大千世界美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是的，尤其应该现在就做一下计划，因为马上又要到小长假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想订房现在就得订。 嗨， 真的好多地方房都没有了。 真的吗？ 我跟你说，我今天想订8月份的游轮没有了。可怕吗？ 暑期， 但说明我们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哈。 是， 所以我准备省钱了，在家待着，天天来上节目。 定明年8月份。 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翻过了山坡，又踏过了水，跟心走，别管东南和西北，前行我是后退。下的余晖有一点精美，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何必去辩解是错我是对，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 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唉，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呀，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中经理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